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二十三章魂器第八十五集。 哈利回到办公室的地上，邓布利多已经坐在书桌后，哈利也坐了下来，等着邓布利多开口。 我等这个证据已经有很久了， 邓布利多终于说， 他证实了我的推测，证明我是对的，也告诉我前面的道路还很长。 哈利突然发现墙上肖像中的老校长们全都醒了，在偷听他们的谈话。一个红鼻子的肥胖巫师还拿出了助听器。 哈利， 邓布利多说， 我相信你了解刚才那段对话的重要性。就在差不多你这样的年龄，汤姆·里德尔正千方百计打听怎样能让他永远不死。 那么你认为他成功了，先生？ 哈利问。 他做成了魂器，所以他袭击我之后没有死。他在某个地方藏有一个魂器，他的一小片灵魂是完好的。 一小片或者更多， 邓布利多说。 你听到了伏地魔的话，他特别想从霍拉斯口中知道的是，如果一个巫师制造多个魂器会怎么样。如果一个巫师为了逃避死亡而不惜多次杀人，多次分裂他的灵魂，存放在多个单独储藏的魂器中，会有什么后果？没有书本能给他这个知识。据我所知，我想伏地魔也知道，没有一个巫师曾把他的灵魂分裂为两片以上。 邓布利多停了停，整理着思绪，然后说， 四年前我得到了一个确凿的证据，表明伏地魔分裂了他的灵魂。 在哪儿？ 哈利问。 怎么知道的？ 是你交给我的，哈利， 邓布利多说。 那本日记，里德尔的日记，教人怎样重新打开密室的那本。 我不明白，先生， 哈利说。 哦，虽然我没有看到从日记中现身的里德尔，但你向我描述的是我从未见过的现象。仅仅一个记忆会有自己的行动和思想，仅仅一个记忆竟会吸取拿到他的那个女孩的生命。不，那本日记里还有邪恶的多的东西，一片灵魂。我几乎可以确信，那日记本是一个魂器。可是，这又提出了更多的问题。令我最感兴趣，也最为震惊的是，那本日记曾经既被当作防护器，又被当作武器。 我还是不明白， 哈利说。 它起到了魂器的作用。换句话说，藏在里面的那片灵魂是安全的，并且的确起着帮助主人避免死亡的作用。但里德尔 无疑希望有人读到那本日记，希望他的那片灵魂附到别人身上，以便将斯莱特林的怪物重新释放出来。 他不想让他的辛苦白费， 哈利说， 他希望人们知道他是斯莱特林的继承人，因为他当时没有这个名分。 很对， 邓布利多点点头说， 但你有没有想到，哈利，如果他希望某个未来的霍格沃茨学生拿到日记本，并且被他操控的话，那他对里面宝贵的灵魂碎片可就太不当心了。正如斯拉格霍恩教授所说，魂器的用途是把自己的一部分灵魂安全地封存起来，而不是扔到别人的路上，去冒被消灭的危险。这实际上发生了，那一片灵魂已不复存在，这你也看到了。伏地魔对这个魂器如此不当回事，让我感到十分不祥。这意味着他很可能已经做成或计划要做更多的魂器，所以失去一个不会构成多大威胁。我不愿相信这一点，但似乎没有其他解释可以说得通。两年后，你告诉我，在伏地魔恢复肉身的那个夜里，他对食死徒说了一句最令人警醒的话：我在长生的路上比谁走得都远。你告诉我，这就是他说的话，比谁走得都远。食死徒不清楚，但是我想我知道他的含义。他是在指他的魂器，多个魂器，哈利。我相信这是其他任何巫师都不曾有过的，但是种种迹象都很吻合。这些年来，伏地魔似乎变得越来越不像人。我想，那种变形只能解释为他的灵魂受到的破坏，超出了我们所说的一般邪恶的范围。 他靠杀人使自己不死， 哈利说。 如果他那么想长生不死，为什么不造一块魔法石，或者偷一块呢？ 我们知道，他五年前正是那么做的。但我想，魔法石不如魂器对伏地魔的胃口。原因有这么几点：长生不老药确实能延长生命，但必须经常喝，永远喝下去才能保持不死。那样，伏地魔将完全依赖此药。如果药用完了，或受到污染，或是魔法石被盗，他就会像其他人一样死去。伏地魔喜欢单独行动，记得吗？我相信他会觉得依赖是不可容忍的，哪怕是依赖长生不老药。当然，为了摆脱他在袭击你之后那种半生半死的可怕状态，他愿意喝它，但 只是为了重获肉身。之后，我相信他还是打算继续依靠他的魂器。他不再需要别的，只要能重获一个人身。他已经长生不死了，或者说，比任何人都更接近长生不死。但是现在，哈利，有了你为我们搞到的这个关键的记忆，我们比任何人都更接近如何将伏地魔消灭的秘密。哈利，你听见他说了，多分几块是不是更好，能让你更强大？七不是最有魔力的数字吗？七不是最有魔力的数字吗？对，我认为把灵魂分成七片对伏地魔很有吸引力。 他做了七个魂器？ 哈利惊恐地问。墙上几个肖像也发出震惊和愤慨之声。 但他们可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隐藏、埋着或隐形。 我很高兴你能看到问题的严重程度， 邓布利多震惊地说。 但是首先，哈利，不是七个魂器，是六个。第七部分灵魂无论怎样残破，仍在他复活的身体里。就是这一部分的他，在多年流亡中以幽灵般的形式存在着。没有了他，他就没有了自己。这第七部分灵魂将是想要杀死伏地魔的人最后必须攻击的对象，他体内的那一片。 可是那六个魂器， 哈利有些急不可耐地说， 怎么才能找到他们呢？ 你忘了，你已经摧毁了一个，我又摧毁了一个。 你摧毁了一个？ 哈利忙问。 是的， 邓布利多举起他那只焦黑的手说， 那颗戒指，哈利，马沃罗的戒指，那上面有一个可怕的咒语，要不是，请原谅我的不谦虚，要不是我本领高强，还有斯内普教授在我重伤回到霍格沃茨后及时相助，我可能就不会活着讲这个故事了。不过，一只枯手换取伏地魔七分之一的灵魂似乎不算太贵，戒指已不再是魂器了。 可你是怎么找到他的？ 你知道，多年来我想方设法了解伏地魔过去的生活，跑了很多地方寻访他的踪迹。我发现这个戒指藏在冈特家的废墟中，似乎伏地魔把他的一片灵魂藏在里面之后就不想再带他了。他把戒指藏在他祖先住过的小屋里，用许多强大的魔法保护着他。莫芬当然已被押往阿兹卡班，但是伏地魔没想到我有一天会去踏访那个废墟，并留意寻找魔法隐藏的痕迹。然而我们不要庆祝得太早。你消灭了日记，我消灭了戒指。 如果关于欺骗灵魂的猜测是正确的，那就还有四个魂器。 他们可能是任何东西。 哈利说。 可能是旧铁罐或者空药瓶。 你想的是门钥匙，哈利。那是容易被忽略的普通物件。但是伏地魔会用旧铁罐或空药瓶来保存他自己宝贵的灵魂吗？你忘了我曾告诉过你，伏地魔喜欢收集纪念品，喜欢具有强大魔法且有历史意义的物品。他的骄傲，他的优越感，他为自己在魔法史上占取惊人地位的决心，这些都让我觉得伏地魔会精心挑选他的魂器，偏爱配得上这份荣誉的物品。 日记没那么特殊。 你自己说过，日记能证明他是斯莱特林的继承人。我相信伏地魔认为他意义重大。 那么其他魂器呢？ 哈利问。 你知道他们都是什么吗，先生？ 我只能猜测， 邓布利多说。 由于已经说过的原因，我相信伏地魔会偏爱本身品质高贵的物品。因此我仔细搜索伏地魔的过去，看能否找到这种物品在他周围消失的痕迹。 金挂坠盒， 哈利大声说。 赫奇帕奇的杯子。 对， 邓布利多微笑道。 我可以打赌，也许不能用我这只好手，但可以用两根手指打赌，他们就是第三和第四个魂器。另外两个要难猜一点儿。假设他一共做了六个，但我试着猜一下吧。他得到赫奇帕奇和斯莱特林的宝物之后，就会去寻找格兰芬多或拉文克劳的遗物。我想四位创始人的四件宝物一定对伏地魔有着极大的吸引力。我无法回答他是否找到了拉文克劳的东西，但我确信格兰芬多唯一已知的遗物安然无恙。 邓布利多用焦黑的手朝他身后的墙上一指，那儿的玻璃匣子里躺着一把镶着红宝石的宝剑。 你认为这是他想回霍格沃茨的真正原因吗，先生？ 哈利说。 为了找到其他创始人的遗物。 这正是我的猜测，可惜并未给我们多少帮助，因为他还没有来得及在校内搜索就被赶走了。至少我相信如此。我只能推断他未能实现收集四位创始人遗物的野心。他肯定有了两个，也许找到了三个。我们目前就只能推知这么多。 就算他得到了拉文克劳或格兰芬多的东西，那还剩下第六个魂器。 哈利扳着手指说。 除非他两样都搞到了。 我认为没有。 邓布利多说。 我想我知道第六个魂器是什么。如果我坦白地告诉你，我对那条蛇纳吉尼的行为已经关注了一段时间，不知你会说什么。 蛇？ 哈利很吃惊。 可以用动物做魂器？ 不大可取，因为把你灵魂的一部分托付给一个自己能行动 有思维的东西是非常冒险的。但是，如果我估计正确，伏地魔在进你父母家想杀你的时候，至少还缺少一个魂器，尚未达到他要做成六个的目标。他似乎在利用特别重要的谋杀来制作魂器。你当然是这样一个目标。他相信，如果杀了你，就消灭了预言所提示的危险。他相信，这样他就天下无敌了。我想，他一定是打算用你的死来做他的最后一个魂器。我们知道他失败了，但时隔几年之后，他用纳吉尼杀死了一个麻瓜老头，也许他就是那时想到了把这条蛇变成他的最后一个魂器。纳吉尼可以突出斯莱特林的家世，增加伏地魔的神秘性。我想，这可能是他最喜欢的东西了。他无疑喜欢把纳吉尼带在身边，而且似乎对他有着异乎寻常的支配力。这即使在蛇老腔中也是罕见的。